刚开始爱着陪你熬夜的人，后来依然催你早睡的人，曾经年纪小，觉得一句平安很平淡，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懂生活，现在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了。 想你怎么躲，望你迷人笑我，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，这应否算是傻， 在这方心燃起烈火，但你明 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， 现实有天一点喜欢我，为何始终不太清楚，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，才会每天 一点喜欢我，为何始终不太清楚，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， 其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显示说，近五成单身男女择偶看产地，广东男和四川女最受欢迎，超四成女性被认为择偶标准过高，在所有的婚恋歧视当中，家庭背景的歧视是排在首位的，近八成单身男性不接受高额彩礼的习俗，其实少一些条条框框的套路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真诚和踏实比什么都重要，你说呢？

如果你翻出几年前的照片，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快速的老去。我们越来越容易疲倦，越来越不敢熬夜。都说每七年是一个轮回，身体会更新换代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，希望下一个全新的我们会更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。